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经战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为朝鲜战胜节上载了文章《朝鲜的727》，并于7月29号载文指责了美国向南朝鲜运进各种战略资产，公然大谈斩首作战、攻占平壤等等。但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却不久前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上放出一派胡言，说美国无意敌视朝鲜。